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城市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Tune Quiz of Music， 能量音乐 ，Clear the Warehouse of Music。 OK， 每天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呢去微笑一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当然自己也很亮哦，所以呢你赶快去试一试哦。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每天呢我们都自信满满的在生活当中面对每时每刻每一秒啊，这样的话呢你会觉得永远都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和最幸运的人啊，一定要切记哦。首先要登场的呢是来自于严爵和五月天。你要知道爵士王子严爵和摇滚天团五月天呢同门多年啊，那一直到了这首歌曲才算得上是两个组合的首度合作以及演唱哈。但是呢没想到五月天的摇滚遇上了严爵的爵士钢琴，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音乐火花，那就连五月天呢也是大喊惊艳啊。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和严爵共同带给我们一首，叫做是洁癖，我们来听听看吧。 我有感情洁癖，压手不容易，我的孤僻就爱搞自闭，最近有点诡异，打喷嚏打不停，难道遇上了天敌，难道是你？生段感情悲剧才敢洗干净，在下度过伤痕和细菌，不是我的爱心，才是你最让我压抑，回想已经杀不了你，让我们一起做什么说什么随便你，毕竟你更亲密，给我呼吸，给我想象力，洗干净才消毒过伤痕和细菌，不是我的内心，才是你最让我压抑，回身已经杀不了你， 杀不了你， 让我们一起做什么说什么随便你，毕竟你更亲密，给我呼吸，给我想象，Baby, baby, come baby, 就算 baby 也要霸占你，我的帅帅，我的呆呆，亲密有你，欢迎你的怪癖，吃掉我的爱的洁癖， 让我们一起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愿意啊！那真不敢相信这是阿信写的歌词，满满的深情，满满的宠爱啊！那就做一个有感情洁癖的人好了，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千雅蔡健雅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如果你爱我》。那所有的创作的初始呢，都是最值得收藏的感动啊！他的吉他呢，总是安静利落的划开爱情的伤口，坦然不讳的诉说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孤寂还有欲念。所以呢，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审视爱情的野蛮，进化成为更好的那个人吧。听听看，来自蔡健雅《如果你爱我》，蒋修琴。 总是全力以赴，保持日复一日的温度，多少有帮助，绕过爱你的路，就让回忆模糊，关上车窗再加速，需要的我比你清楚。如果你爱着我，而我也爱着你，结果还是有段跨不过的距离，只是离开还依然美丽。如果说我爱着你，而你却比较爱自己，我想那就不是我的问题，那不过是再加速，需要的我比你清楚。如果你爱着我，而我也爱着你，结果还是有段跨不过的距离，只是离开还依然美丽。 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加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马赛克乐队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霓虹甜心。那用复古的节拍融合着低保真的蒸汽波，衔接起上个世纪的劲歌浪潮，甜蜜彷徨原始纯粹，他们一如既往的用复古来创造他们的未来。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马赛克带过我们的霓虹甜心，蒋修琴。 红呢是如梦似幻的光影，甜心呢是光影当中的爱人啊。那么在 disco 球的反射当中呢，光彩夺目的他呢闯入了四个人的世界，一场爱情故事呢就从此上演了。那到底谁会抱得美人归？快去 MV 当中呢来寻找一下答案咯。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那勇敢呢也是经历时间之后的一种洗礼，最弥足珍贵的对于生命的那种热忱还有好奇啊。每个人青春里呢都会有一首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在成长当中呢每一个重要时刻，那奶咖呢都希望像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小心翼翼的帮你记录下每一个最难忘的青春瞬间。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牛奶咖啡的《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听听看吧。 春天的我们多情义无间，歌声里总有你出现，夏天的花瓣还在枝头，命运分别已在眼前，秋天的回忆时时浮现，不知不觉我也已走远，冬天轮回了又是一年，偶尔想起分外思念，只是总有许多难预言，希望我们都活得精彩一些，不管是有缘再见，还是从此天各一边，总有你出现，昨天的花瓣还在枝头，命运分别已在眼前，世事总有许多难预言，希望我们都活得精彩一些，不管是有缘再见，还是从此天各一边， 天各一边，我一步一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曾经呢，有一位钢琴家说过，乐剧的结束呢，就是音乐美感的试金石啊。那么杨宗纬呢，细腻又多变的音乐美感呢，的确在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这首《誓缘》当中呢，是展露无遗。每一颗音符的处理，每一个音色的转换，每一缕尾音的震颤，那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那不仅呢，尾音呢有各式各样的表现，连乐剧的线条呢，也会有各形各色的流动，所以呢，这是一首非常美的作品。我们来一起听听看，来自于杨宗纬的《誓缘》，掌声有请。 皮肤的命令，心动轨迹斗转星移，因为你这几万一算计，这爱情是注定，一长一短一便宜，那都是你。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这一杯一喜一醉一起生生不息，美得无与伦比。如果世界没有你，如果答案没有题， 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现场电视剧《陈希媛》的片头曲啊，叫做是《世缘》，那讲述了一份磅礴广阔的爱情。那此曲间呢透露着深沉与未知啊，以爱为玄机，命为理，贯穿始终。那杨宗纬呢用声音呢制造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完美的咬字和断句呢不仅是听的人催人泪下，更让人是不觉思考爱的生命到底有多长呢。那我相信这部剧集呢很多人都看过了，那此时此刻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样一首歌能够真正的打动你的心。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了，我们来洗耳恭听吧。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今年是吴宇森的电影《纵横四海》上映30周年，李荣浩在7月11号推出了同名歌曲，作为第7张个人专辑的首支主打，致敬港产电影的黄金年代，复古的吉他与合成器音色，再加上江湖的悲壮感，像一台时间机器，把人带回到情怀满满的80-90年代。李荣浩希望带你重温旧时光的温柔记忆，世界在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心动，比如感动。曾经渴望纵横四海的日子，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荣浩的《纵横四海》。 情感是无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聚四海纵横。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是春辉。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郑秀文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歌词当中呢，影射着成人生活当中的不易，那以及郑秀文对于成长自己的理解。歌词当中呢，说怨恨都不重要，成人呢都有成人的唏嘘，充分的描述了他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因为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灰色呢同样也会在生活当中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在歌曲的副文当中呢，郑秀文呢也感慨了这三十多年的时光，出道第一部起点以电视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来开始。那么经历了三十年的成长，走过了抑郁，走过了事业的顺利和低谷，而且还经历了婚姻的水深火热，有苦有乐，有痛有自省，这样的成长过程呢，让郑秀文变得更加的成熟和沉稳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来自于郑秀文。 年年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而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责，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谁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水，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都居于心里。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谁还是一对？ 衰，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陈年沾水。年年跨过挫折后，蓦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孤旅，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荒废或作紧，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虚，然后无论结晶将化作翡翠，多得雨水。 没错，每个人面临的成长呢，都会有同样的苦恼啊。当面对一些进退两难的选择的时候呢，遵从本心做自己呢，就显得是尤为的重要了，是吗？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带来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那什么是好女孩，什么是坏女孩呢？每个年代都会有不太一样的标准。那80年代呢，那些穿着前卫时髦的女孩呢，被划入到了貌似是坏女孩的范围，而她们的勇敢做自己的行为呢，则捍卫了当时女性的权利啊，做出了表率，不要做大家眼里所谓的好女孩、乖女孩，而是要做那个不随波逐流，也不能够任你宰割的独立女性。这才是女孩真正的含义，是吗？那这也是这首歌曲当中要表达的重点啊！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喽。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来自周笔畅。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喽。那我们也希望今天带给你的所有的歌曲，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力量，好吗？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大蓝色的飞机。